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其实人体的这个自愈能力呢是非常强的，现在在医学啊疾病的改善这个方面呢，越来越强调的就是人自身的这个自愈能力。 本身也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人天生下来以后呢，我们一个是有这个器官系统，这个功能系统去完成我们，比如说这个语言，还有交流，还有我们肢体，对吧？我们要从事生活劳动嘛，同时呢，它也有一套它的防御体系。防御体系，你看，比如说在防止疾病这一块呢，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个免疫这个系统。还有一点呢，它身体就有一个自我的管理调节系统。比如说我说这个运动系统啊，你看，在管理我们这个骨骼四肢这个运动里边的话，我们中枢神经它就有一根这个电缆直接到我们这个肌肉肌细胞去了，指挥你，比如说哎，你是拿东西捏东西前进后退，这是受我们的意识这个控制的。那在管理我们这个心脏，比如说心脏、肺脏、肝脏、肾脏、肠道这些内脏里边，它的运动系统它是什么神经来管理呢？就是我们老说的这个交感神经或者这个副交感神经。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有把它称为这个植物神经，但是你看它这个管理呢，人体这个结构就很有意思，它不是从这个中枢神经直接长一根神经就管到你心脏去了，它是中间要有这个断开，通过突出分泌这个递质，哎，我去指导指挥你这个神经。还有一点，内脏这些系统啊，它这个运动啊，它是不受意识这个控制的。举个例子说明啊，比如说你说嘿，心脏，你的意识里边说让心脏跳快点，你的心脏不可能跳快，那你在什么样时候跳快？你可能在运动的时候，跑步的时候，心脏为了适应你这种需要大的这个供氧量、供血量，这会儿心率就会加快，呼吸也会加快，哎，就是说它是受这个身体这个需要这个调节的。所以另外在这个抗炎呀、修复啊，包括对这个外来这些细胞突变这些细胞，比如说我们说的癌细胞，身体其实它都是有这个清理这个系统的。那这个除非你这个系统你就实在调节能力这个差了以后，哎，就这个光靠身体这种自我调节能力它不够了，这个时候干什么？哎，我们就要通过这个医学来帮助一下这个人。其实在这个人这个对健康，我不是说疾病，对健康这个影响这个因素里边，自我这个生活方式要占到60%。那么医疗呢，其实在这个健康，我指健康不是疾病，它这个干预这个影响力呢，它只占到8%。大家老以为说哎呦，这个看病治病，我们病人也说我去医院治病去，然后我找医生治病去，其实有多少病是治好的呢？这个大家因为不做研究，我们这个全球它这个医学刊物有多少， 有 2.5 万册。那么在这个 2.5 万册专业医学刊物里边呢，每年发表的这个论文有多少？有200万篇。200万篇其实能公布于外的啊，这些论文呢，它只占到这个30%到40%，那么大概有60%到70%这些专业研究这个论文呢是对大众不是在公共媒体上去公布的。为什么呢？其实那60%到70%的那些论文呢，说的都是这个医学的这个副作用，就是说有些过度的医疗以后，它给人体带来这个伤害，因为你把这个公布了以后，可能会引起这个公众这个恐慌，可能也会引起大家对医学这个怀疑。当然我说的这个医学对健康的作用，不要把它去放大。 其实我们也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些说法，比如说中国是一个滥用抗生素的一个大国啊，然后呢很多东西呢就是吃药吃的过多，比如跟西方国家相比的话，他们可能得一个感冒啊，也许能挺过来啊，不吃药，但是我们不行。 感冒是一个最典型的，我说的如果不是那个严重的感染啊，你找医生是7天，你不找医生 其实也是 这个7天。 是的， 除非你说最后是你那个身体那个细菌一下多的你没办法抵御了，一下都从这个支气管感染最后到肺部感染，那你这会儿用抗生素是对的。 对， 但是你看我们过去你说这个滥用，只要你是个感冒，只要是个炎症，他就给你上抗生素， 对，打点滴啊，尤其是对于孩子们非常不好。 我们为什么把这个西医叫对抗医学呢？你不是有细菌吗？那我就杀死你。那好，你杀他的同时，你是不是也在杀你身体这个组织细胞？所以它的副作用特别大。后来，卫生管理部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才进行了这个立法，不能这个滥用。那样呢，其实它带来对我们免疫系统那个伤害远远甚至要大于它的这个治疗作用。 其实人体的器官非常奇妙啊，它自己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没错。所以你看在1979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啊，21世纪全球人类必须是发展四大医学。那四大医学呢，自然疗法、传统医学、顺势疗法和对抗疗法。那你像这个自然疗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老说的药疗不如食疗。你通过调节自己这个情绪，通过研究这个大自然和健康的关系，你通过研究你的社会环境，比如说紧张压力怎么来释放调节自己这个我来调理我这个健康，这也是一种疗法。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音乐疗法、饮食疗法、运动疗法，这都属于这个自然疗法。那还有一个就是四大医学里面就是传统医学。你看我们说古文明古国啊，这些四大这个古国里边，过去的阿拉伯人也罢，还有这个印度也罢，在我们的中医就不用说了，我们中医其实今天是非常非常完整的，只是还没有过多的把它去开发出来。这就是说我们传统医学也是一大医学。再有呢就是这个对抗疗法，对抗疗法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西医。那你像这个西医在过去的200年里边啊，尤其在这个关键的这个时刻曾经解救了这个不少人。当然你说抗生素那时候对于这个传染病的这个作用呢，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你最后滥用的那就出现了问题。那么所以它在关键的时候解决问题，但是不要过度的放大它这个作用。因为就是说我们今天一个很多这个其实这个医疗啊是大家用过头了。那么我曾经看过一个英国的医学权威杂志啊，这个《柳叶刀》，就是说今天啊，在临床上大概有40%到50%的这个治疗，其实都是这个过度的治疗，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把这个现代医学和这个西医呢，基本上就画成了一个这个等号。我们这个去检查，我们是去用人为观察这些生化指标，其实这些生化指标你 谁也不敢保证你那是完全科学的，因为人类今天在探索健康的路上只是走了这个半路上，甚至连三分之一的路都没有走到。那你今天的规定，我只能说是一个阶段性的这种标准，你在发挥着作用。那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医学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就是如何，你看医学它本身的初心也是怎么让你不得病， 嗯， 结果你把这个医疗呢变成了过度啊，大把大把这个化学药物大把大把去吃，然后其实有些手术我也看过，也是柳叶刀说的，六成到七成有些手术是不必要的，这数字就很大了吧。比如100例的这个手术，有些人其实 70% 是不需要的，但是没有人去做这个评价。那么包括患者呢也这个观念里面，我必须这么去做，不这么做呢好像对他的健康不好，实际上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嗯，所以 那所以我为什么把这个话题说出来，我们包括我们台开展这个养生之道，就是要让你学习一些生命这个规律，去干什么呢？去预防疾病，做好这个自我管理。另外也要发扬我们的传统医学这个作用，几千年的这个沉淀，几千年这个实践，虽然他拿现代这个医学这个理论去解释它，可能解释不清，但是它有它的独立完整的这个辩证思维过程，包括它这个作用，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在慢性病方面。 对，所以刚才您提到这个四大医学，自然、传统、顺势和对抗哈。那么也就是说，不同的疾病阶段，你应该针对不同的治疗改善方式哈。 对， 不能够 你包括现在我们什么 B 超呀、核磁啊、64排这个螺旋 CT 啊，这是技术进步。不能说是你这个医学这个进步，但你这个检测出来以后，你用什么去干预？这我们又是大把的化学制剂， 嗯， 但有些化学制剂，你看用了四环素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案例，哎，吃了最后那个黄牙， 对，牙齿都是黑的， 哎，对，最后用了几十年以后才发现它作用，赶快叫停， 嗯，真是， 但是当初还 影响了几代人呢， 没错， 嗯， 没错， 所以咱们经常说，能够不吃药，咱就不吃药，能够自愈啊，能够吃药，咱就不打针。啊，能够打针咱就不打点滴啊，所以这都是有讲的，在医学上的它都是有医学根据的啊。 没错。 那么如何呢让我们呢以预防为主哈，通过自然和传统的医学使我们的健康呢能够管起来，把我们的健康管起来的话呢，您可以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电话是 8886-4417, 8886-4417, 另外一部的是 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十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都应该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耳鼻喉五官，伤在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耳鼻喉五官，伤及到肺、心脏、肝脏、肾脏、胃、肠道、支气管等组织器官，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四肢骨关节等等。这些致病原因在我们的身体局部造成损伤，进而引发人体发生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免疫反应。通过炎症反应，通过我们临床医学用药治疗，我们的身体局部器官可能会产生四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我们通过用药抗炎，修复损伤部位，身体走向康复。第二种结果，我们的损伤部位迁延不愈，转化为慢性炎症，比如说 慢性支气管炎、肝炎、慢性关节炎、慢性胃炎。一个慢性炎症几十年也无法消除康复，进而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和功能异常。炎症的第三种结果是由于炎症的反复异常修复，而在炎症修复的部位产生结节或者肿瘤。炎症产生的第四种修复结果是，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慢性疾病反复的炎症，而在损伤部位产生了瘢痕组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了纤维组织增生了，我们的组织器官纤维化了。纤维组织属于细胞间质，由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纤维组成，没有任何功能，长得越多越影响局部的器官功能发挥。我们中老年人的器官功能减退，包括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心肌肥厚，都属于纤维组织增生。只有长期的通过抗组织纤维化，才能使我们减退的器官功能逐步发挥正常的功能。抗纤维化的机制是什么？抗纤维化的成果是谁研究的？抗纤维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抗纤维化对慢性病康复、对我们养生、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大家的种种疑问可以翻阅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器官纤维化基础及中药防治》做进一步学习了解。 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就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如何进行养生保健的。 我姓康，今年67岁，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目前因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等诊断为腰椎退行性骨关节病，腰带的我腿蹲下站不起来，腰部僵硬痛，翻身行走都困难，打喷嚏咳嗽时还尿裤子，大便用劲疼痛难忍。北大医院和北医三院都给我开出过手术治疗的住院单，同时我又是一个有糖尿病三高的人，血糖控制的并不理想，手术治疗是我万不得已才能选择的办法，于是我选择了中医骨科的保守治疗，推拿、按摩、热敷、贴膏药、理疗均不见效，看样子免不了手术的治疗了。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去年的冬天有一天，我后半夜可能因为翻身没翻好，腰疼的我怎么也躺不了了，只好坐起来换个姿势忍着，无意打开收音机，正赶上当时张正主任讲骨关节病，我立刻来了精神，越听越爱听，从此和养生之道结下了缘。张正主任讲的抗组织纤维化的理念多么精辟，弄清了困扰我多年许多疾病的问题。为什么我的病越看越多，药越吃越多，人老了器官组织也随之老化，因人的体质不同，各种疾病早晚都会找上门来，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我和节目组取得了联系，幸会张正主任，他给我制定了一个治疗的方案，如今我已用药3个月，效果比我预想的还要好，我原来的所有症状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解和好转，尤其是咳嗽时打喷嚏时不尿裤子了，我僵硬的腰也比以前渐轻，我觉得一下子轻松多了，心情也就好多了，增强了继续治疗的信心。我时常想，要是早几年结识这个节目，这个健康节目，认识张主任，我的病早治疗，效果肯定比现在还要好。张正主任已经是我心中的大医生了。感谢北京文艺广播电台，感谢张正主任开办的养生之道这个健康节目，感谢张正主任的精辟讲解，防病在先，少花钱，少受罪，少给家庭和社会添负担。你们为我们这些一体多病的人在艰难行走的路上点燃了一盏灯，我会朝着灯亮继续走下去，继续治疗， 争取晚年有个好身体，想干嘛就干嘛，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感谢服务于养生之道栏目组的所有工作人员，这是一个造福老年人的健康好节目，你们功德无量。祝养生之道这个栏目越办越好，服务全社会。 这位听众呢说他是一体多病啊、哦，那可能就是有很多这个慢性疾病，那可能那像这样的人群呢，我就想结合医学来说，你要是用现代医学，那可能你出现一个症状，我就针对一个这个药品，因为我们说对症治疗嘛，对症治疗也就是我们老百姓通常说的治标不治本，我是在控制这个症状。那像这种人，我们说一个你是抗纤维化，因为抗纤维化里面有抗炎、抗氧化应激、抗血管新生、免疫调节、抗纤维化。至于它对你健康怎么样促进作用，哎，前面我们节目讲过。同时呢，它骨关节很严重，出现了问题，哎，再加一个骨营养这个元素。他刚才说他的这个效果逐步逐步在康复啊，这个人群如果你再能加上一个名贵中药金蝉花的话，你的这个机能啊又会进一步向前这个提高。当然每个人保健要结合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去保健，不要过度的去啊。 那针对您个人的健康状况啊，如果想采取什么样的健康方式，也可以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那么近期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提出了健康问题啊，希望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呢能够面对面的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人数过多啊，无法单独的约定时间来解答。于是呢，我们是在9月19号上午9点钟在环岛博雅大酒店的3楼将举办一个相聚中秋共促健康的听众答疑会。那么届时呢，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将亲临现场，那么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问题。凡是到场的听众朋友都将获得一份健康礼品。由于我们这个场地有限啊，这个人员呢咱们还是有限制，所以呢额满为止，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好，又到了出问题的时间了。昨天呢，我们这个问题呢是脑血管性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算不算脑卒中的一种？答案是算。您回答对了吗？好，那今天的问题呢是脑动脉硬化症算不算脑卒中当中的一种？答案是什么呢？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九五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